何人大胆激动朕民金银库？ 大宋长包船求见阎君呐！ 哦，包臣想那包臣乃是大宋亲临刚正之臣，他今到此定有要事。大胖 在 吩咐古月相应， 遵旨的贵族们。 莫不是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又暗归身世？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人间地火损伤刀，秉公执法一天条，三落点火来安顿闹凶魂八万，刚硬草 喜怒休息闹，今朝不见是嬉笑，既然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？ 禀大人，不打三日惊， 你不知应命，只有两国使臣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，王朝安，达到望乡台。 啊！ 堂堂正正的牛。

前，可怜他风骨盆又被震颤，可怜他丈夫马先贤难，可怜他黑沙山下阴曹有骨的大德

到如今你还口称冤枉，你死该生死簿，我有了你是千的年 何解 走。 安大判官，你执掌民不知法犯法，众归宗，将他插上刀山，打下右弓，重罪千回，永世夺得长生。 金蝉安一桩，陈氏的权贵金草王命四方乱杀，四方乱杀只把徇私藏不

与万千扫兵啊，为护我山归马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